岁月清浅，池塘鸳鸯戏水，红山翠盖，鬓已连开，双双对对，恩恩爱爱，这筐儿风儿响，这好好花吹，柔情蜜意满人间。情意满。